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咧有特别嘅诗人要介绍啊，系嘛？ 系啊，今集一定要讲啦，因为刚刚前两日咧，诺贝尔文学奖咧就系、是、可能系即系一百年嚟最轰动嘅一次啊，颁咗俾一个咧就唔系传统意义上嘅作家，但系咧我哋个个都识佢嘅，就系 Bob Dylan。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本来我哋今集咧就要讲昌耀嘅，仲有下集未讲完，但系都要让一让路啦。咁我讲咗 Bob Dylan 先啦。 嗯，因为咧坊间其实都几多争拗嘅吓，觉得 系啊、哎、 ，Bob Dylan 系好伟大，但系佢系咪真系伟大到可以得诺贝尔文学奖咧？同埋呢个佢写嘅明明系歌词，唔系诗吓，诺贝尔文学奖系颁俾文学嘅。啊，所以有一啲好搞笑嘅所谓嘅段子嘅笑话，就话哇，今次诺贝尔文学奖增加咗一个音乐奖啊，今次诺贝尔咁样，其实咧，我觉得都系唔系太了解 Bob Dylan 嘅人先会讲出咁嘅说话，我就一啲唔意外。 系，我就啱啱想问你噶，廖伟棠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 哇、啊，我真系狂喜啦，因为其实我期待咗好多年啦，所以其实几年咧，我一直都喺度。如果我有賭嘅話，我贏咗㗎喇。我幾年我都壓佢係得獎嘅，因為我覺得係實至名歸，同埋呢已經遲咗成半個世紀，遲咗50年啦。佢最應該係60年代，佢最即係呢個意氣風發嘅時候頒呢個獎俾佢㗎嘛。 但冇辦法，通常諾貝爾文學獎都係頒俾年長嘅朋友。 係啦，佢係比較保守嘅，但係今次呢已經係佢最大膽一次。咁有啲人呢就話，哦，其實呢班諾獎評委會呢班人呢當年呢可能都係聽 Bob Dylan 啲僆嚟嘅。所以终于等到机会啦，致敬佢哋嘅60年代。 咁但係头先我一开始喺节目嗰度讲话，今日係介绍另外一位诗人。如果用诗人嘅呢个名去形容 Bob Dylan， 咁廖伟棠觉得啱唔啱？ 我觉得非常之啱，因为佢嘅歌词呢就算唔配音乐呢完全都掂，完全都系好多人以为即係唔系好熟 Bob Dylan 嘅人呢就以为佢系一个摇滚歌手或者民谣歌手。咁其实呢佢首先系一个诗人，佢写诗，自己写诗，亦都出过诗集，出过呢好实验嘅小说。同埋佢嘅传记呢都系唔系照传统嘅传记方式写嘅，都系好前卫嘅写得下，即系好散漫，用一种即系多元嘅叙事啊，或者系呢个时间上系打乱晒咁样嚟讲啦，等等，其实佢嘅文学性系好高嘅。咁呢另外呢 Bob Dylan 呢佢嘅歌词呢系好严谨咁样用一啲传统嘅意象，但佢将佢传统意象用嘅时候就颠覆，比如话圣经嘅意象啦、犹太教啲意象啦，或者系呢个莎士比亚嘅意象啦，但佢每次用呢都会加入佢自己嘅嘢，加入佢自己喺佢嗰种早期喺草根流浪嗰种呢喺民谣入面学到嘅嘢，所以先混杂出佢嘅魅力出嚟。 是，但我又想问返转头，即如果以你嘅印象呢，我哋诺贝尔文学奖即讲起啲题材，即究竟系边啲，譬如小说家定散文家得奖，所嚟所去都系小说啊、散文啊、诗啊。应该从来都未试过有个 歌词系从来未试过啦。嗱，旧年咧记者得奖啦， 系 采访记录都可以得奖。咁其实差唔多都系半个世纪之前咧，咁啊丘吉尔都得奖啦，系啦，阿罗素，罗素系哲学家都可以得奖啦。其实呢样嘢唔一定限制到我哋对文学嘅想象，反而系打开咗我对文学嘅想象。 嗯嗯， 其实都21世纪啦，我哋对文学嘅諗法，我哋对文学嘅标准系咪都可以更加开放呢？其实呢个奖对 Bob Dylan 冇乜意义嘅，其实佢仲使乜需要你认可啫，佢已经系啦名满天下啦， 锦上添花啦、 只不过咁样系鼓励到，我觉得系鼓励到啲所谓流行文化嘅创作人又好，或者年轻嘅创作人又好，打开自己嘅脑入面对文学嘅想象。啊！我可以咁样都可以进入所谓嘅殿堂嘅， 系同埋咧，其实我唔知系咪大家唔记得咗，其实2008年嘅时候，Bob Dylan 咧其实系攞过普立兹奖嘅，有个特别奖咧，系表扬佢嘅创作对美国文化嘅深远影响嘅。 系啊，即系其实 Bob Dylan 嗰次咧，大家好期待佢拒绝领奖嘅，因为其实今次都系啊。依家佢仲未表態，好多人都喺度估佢會唔會拒絕咧？因為當年 Bob Dylan 講嘅一句話咧，幾有佢風格嘅。佢話：我努力令自己變得年輕，你哋班嘢想我 变翻个老人家，即系颁奖俾我，即系话哇， 老人奖 德高望重啊！ 吓，同埋咧，最近咧，佢应该咧就喺 Las Vegas 嗰度咧系表演紧嘅。咁佢第一场，即系当佢知道，即系宣布咗呢个诺贝尔文学奖佢得奖嘅时候，呢个消息之后嗰一场咧，佢完全冇喺个音乐会度表露过任何嘢 嘅。系啊，呢个系典型嘅Dylan 嘅風格嚟嘅，咁佢一其實佢你個我哋睇翻佢嘅創作道路，佢都係一個不斷否定自己，同埋咧人哋要俾啲咩冠冕佢咧，即係俾啲咩頭銜佢咧，佢就要調轉嚟做。比如嗰陣時60年代個個當佢抗議歌手啦，當佢係哇民權運動嘅先鋒咧嘅時候咧，佢突然間咧就走咗去唱搖滾，唱迷幻文化嗰啲嘢。當啲人咧覺得佢哇迷幻文化啦，又同阿 John Lennon 又見面啦，又點點點嘅時候，佢突然間咧就走去唱福音歌曲喎，同埋呢個最老土嘅鄉村音樂，而且一唱咧唱咗成幾十年，唱到依家。我仲記得咧幾年前佢嚟過香港啊嘛，大家記唔記得2011年啊嚟香港開演唱會，我都有去聽。咁啊最搞笑咧，佢又唱啲好老土嘅歌，人哋越想佢唱佢啲名作咧，佢都有唱，比如話呢個 Like Rolling Stone 啦。咁佢呢就变晒声嚟唱喎，唱得完全走晒音咁样。呢个就係我最欣赏佢嘅地方。所以如果佢真係拒绝领奖呢，我都觉得唔出奇，因为似佢嘅呢个作派，似佢嘅作风。 咁但我哋今日呢就会一定呢就会介绍一下佢嘅文字嘅作品啦，嗰啲歌词啊。 係啦，因为其实嗰啲歌词呢，我一开始接触嘅时候，我真係作为诗嚟接触㗎，因为呢嗰时我仲喺大陆买唔到佢嘅碟。望梅止渴呢就上网啊搵下啲歌词睇啦，或者嗰阵时上网都难上啦。有啲人呢就将佢嘅歌词翻译咗收录喺啲咩美国当代诗选入面。咁我就哇呢、這个人到底系诗人定系歌手定系明星嚟嘅呢，咁但係哇一听到嘅时候呢，之前嘅阅读呢同个音乐完全系我想象嘅。尤其呢一首呢手鼓先生啊。 Mr. Tambourine Man 啊。 咁呢首呢系即係第一首令我迷上佢嘅歌。咁點解會迷上佢呢，就係、是、其實我以前最鍾意一個詩人呢，就係、是、法國嘅蘭波啊。 嗯。 我發現呢、這個嗰陣時我覺得 Bob Dylan 呢就係、是、一個當代嘅蘭波。點解呢，佢入面使用嘅幻象，嘩不斷咁樣衍生出嚟嘅幻象，佢從一個敲住手鼓嘅人，其實呢個敲手鼓嘅人呢，呢、這個典故呢就似有啲似呢歐洲古時候呢所謂吹笛嘅摩笛手，彩衣摩笛手呢、這個莫扎特嘅、但佢呢到咗佢嘅時代呢就係、是、一個打住手鼓好嬉皮嘅嬉皮士咁樣嘅人呢，佢出嚟呢係帶嚟好多幻象俾呢 Bob Dylan， 而 Bob Dylan 呢再將啲幻象傳達俾我哋，其實係講緊一樣呢，就係、是、話我哋到咗要解放自己嘅時候。咁我覺得佢同成個六十年代嗰種左翼思潮最大嘅唔同呢，就在於呢佢強調呢係你要先解放自己，你先去解放全人類。咁好多左派呢就覺得哇我哋要改造世界啊，即係好似馬克思嗰種思想啦，將烏托邦帶領嘅世界。但係咁樣往往失敗就係在於你嘅個人都未有咁烏托邦嘅時候，你夾硬去推個烏托邦，往往呢就會變成咗一個強人所難嘅世界。但係呢喺 Bob Dylan 呢同佢同時代嘅呢個跨掉一代啦，佢哋嘅想法呢就係先解放自己。你對個世界嘅想像係點樣改變咗先，然後你再去改變呢個時代，改變呢個世界。咁手鼓先生入面呢就係佢強調一個人呢係就算佢一無所有，佢冇地方去，但係佢嘅腦入面有足夠嘅幻想對未來就可以啦。咁其實 Bob Dylan 呢嗰陣時有一句名言呢我都好鍾意，佢話當一個人一無所有嘅時候呢，你就唔使驚有嘢會失去，係最勇敢嘅。 好似佛家思想咁。 係啦，其實就係同呢個手鼓先生一樣咋嘛，當你一無所有嘅時候，你咪可以上路囉，你咪鍾意點就點囉，鍾意去邊度去邊度，你鍾意點樣幻想你嘅未來都可以。 Mr. Tambourine Man Hey Mr. Tambourine Man Play a song for meI'm not sleepy, and there's no place I'm going to. Hey, Mr. Tambourine Man, play a song for me. In the jingle jangle morning, I'll come following you.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咁啊，除咗呢首手鼓先生之外咧，仲有好多诗我哋要介绍啊。 系啊，其实咧，我就特别想介绍一首好早期嘅歌吓。咁其实收录喺佢第一张专辑入边嘅，叫做《Song to Woody》啊吓，就系写俾 Woody 嘅歌啊。咁 Woody 咧就系伍迪吉斯里。 Woody Guthrie。 其实。 佢精神上嘅父亲，可以讲 Bob Dylan 精神上嘅父亲，佢系美国民谣传统民谣吓嘅一个教父级嘅人马，但系晚年都几凄凉嘅。当佢死前啊喺医院重病住院嘅时候咧 ，Bob Dylan 嚟到纽约去探佢，探完佢之后咧，写咗一首长诗，好长嘅诗。另外咧，再从嗰首诗入边咧，可能从个意境入边咧攞出一部分咧，就写咗呢首《给 Woody》嘅歌。 是 就是呢首歌入面呢入面讲得最重要的一样嘢就是话我都好像你咁样啊你带咗好多嘢俾我我喺你嘅世界入面睇到呢个世界。佢话我看见你世界中的人和事倾听乞丐农夫王子和国王。即是世界嘅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万事万物呢都可以出现喺诗入面嘅。其实呢个传统呢又系惠特曼嘅传统嚟嘅。美国诗歌有一种咁样嘅传统就是呢将自己彻底打开。将外界彻底接纳入嚟，然后再唱出嚟。跟住咧，佢话呢个世界系点样嘅咧？啊，佢看似病态又饥饿，疲惫又破烂，啊，濒临绝境，又好似刚刚出世。其实入边咧系一个充满咗无穷嘅可能性嘅世界，虽然好不堪， 系 啊，就好似我哋所睇到嘅冷战时期嘅世界咁样啫嘛。其实佢写呢首诗嘅时候，就系呢个冷战包围住、笼罩住成个地球嘅时候。但系呢个时候咧，你作为一个诗人你是不是就是悲叹悦乐啊或者是这样讲一些危险啊就够了呢不够的他觉得他应该啊上路去认识这个真实的世界。他最后他说行在这条路上面我想做的最后一件事呢就是想跟你讲我都经历过一些艰难的旅程。 嗯 正是这样呢他得意呢就跟这个乌迪呢并肩啊。本来是父子的关系最后变成了是同道人的关系。嗯 是啊我仲以为呢即係除咗呢个 Woody Guthrie 之外呢就我哋不嬲都讲啦 ,Bob Dylan 应该就好鍾意一位诗人㗎嘛 ,Dylan Thomas。 Dylan Thomas, 以前我哋讲过嘅我记得有一集提到过。以至于呢佢个名佢改名做 Dylan 啦咁佢自己唔认㗎佢话我唔鍾意佢嘅咁但其实佢真係好鍾意佢。而且呢佢入面啲意象呢好发展咗呢个 Dylan Thomas 嘅。点解呢 ?Dylan Thomas 佢有啲诗呢系写一种好野蛮嘅生命力嘅。或者系黑暗嘅生命力。佢好直面自己内心黑暗。其实 Bob Dylan 呢佢嘅另一面呢就系内心黑暗。其实佢好多歌呢唔系我哋想象中嗰种战歌咩、时代之声嘅。好多时候佢系直面自己将自己作为呢个时代嘅一个我觉得系好似将自己作为一个小白鼠咁样。哇个时代有啲咩嘢全部喺佢身上发生咁我写我自己其实就喺度写緊个时代。佢点解佢咁伟大呢我觉得就係有一样呢就係、是、我哋睇緊佢明明喺讲緊自己啲好私人嘅嘢、比如撞车啊比如话离婚啊等等。咦你硬係觉得佢喺度讲緊我哋所有人嘅共同处境。 係。 佢出车喎、好似我哋成个世界出咗车喎咁样。 跟住落嚟呢我哋仲有一首诗要介绍就係、是、Slow Train 嘅慢火车。 係啦呢个慢火车呢首诗呢我自己好鍾意嘅其实唔系佢太出名嘅诗。但係佢嗰隻专辑入面点解佢唔系咁出名呢佢隻专辑入面呢有一首太有名嘅歌叫做呢个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係啦嗰首就抢晒风头。嗰、首经典中嘅经典其实都算系我第一首听佢嘅歌点解呢是 Guns N' Roses 唱佢嘅翻唱版本嘛我諗好多人都翻唱过。咁但係呢我再去听返呢个专辑嘅时候发现呢首慢火车真係非常之正。佢讲緊一样嘢呢就係话时代嘅转变佢一直都唱时代转变。但係后嚟你发现时代转变呢係慢慢咁样嚟而且嚟到咗你已经係冇办法啦。已经继承事实了他先讲他在阿拉巴马州他说我在阿拉巴马州有个女人她是一个纯洁姑娘但她很现实她说我的男孩毫无疑问你必须放弃你的成见跟着放弃什么成见呢跟着开始讲了哇外国的石油控制着美国的一切那些人又怎样膨胀又怎样沉浮她说呢那些傻瓜们自己崇拜自己试图操纵魔鬼这个是很大的讽刺你边有可能操纵魔鬼呢你只可能被魔鬼操纵嘛。佢就咁样开始铺展开成个美国嘅地图咁样。讲緊美国嘅方方面面。最后佢又返返私人度返返自己嗰度。最后佢话我嘅宝贝同一啲坏男孩去咗伊利诺斯州。呢个系一个真实嘅自杀案例但我却无能为力。咁呢度又好似讲緊佢爱嘅人又好似讲緊佢爱过嘅呢个世界。 一个过去嘅美好嘅世界已经变成咁样啦，我只可以喺度睇住佢自杀。所以系呢首歌其实唔系好长，但系你读落嚟咧，好似个史诗咁样展开咗成个美国嘅图景，各个阶层、各种状况都喺度变坏。咁你点呢？你冇办法，你眼白白睇住，跟住部火车已经嚟到了。 是已经是70年代的作品来的了。咁我最后我哋争取时间啦，就仲有一首诗呢，就是 A Heart Rings Are Gonna Fall， 诗或者是词啦。 A Heart Rings Gonna Fall 呢，这首呢是我最喜欢啦，亦都我认为呢是如果我要揀20世纪咩美国十大诗歌，我绝对会揀佢入去。我觉得即係 Bob Dylan 就凭呢首诗都可以即係并肩所谓嘅诺贝尔奖嘅其他诗人。点解呢？入面佢营造出嗰种末世气氛啊。首先当然呢係嚟自于所谓冷战时代啦。嗰、那个时候系点样嘅呢？入面有一句歌词我好鍾意，佢话喺呢度呢，黑系唯一嘅颜色，零系唯一嘅数据。一个咁样嘅非黑即白嘅世界，我哋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诗人，可以点样呢？其实 Bob Dylan 佢之后做嘅所有嘢都系想话，哦，我哋嘅世界系有好多层面嘅，有好多灰色嘅嘢，有好多其他颜色嘅嘢，唔系话一系共产主义，一系资本主义，一系帝国主义咁样嘅。但系呢首诗嘅伟大在于呢，佢过咗咁多年，我哋已经唔系冷战时代啦。我哋依家再去听佢嘅时候，咦，又觉得好似系我哋嘅预言咁样嘅。比如话，头先所讲嗰种非黑即白嘅思维。咁其实我哋喺一个网络时代经常就会陷入呢样嘢。你接收大量嘅信息，你要好快做出判断，揿赞定係闹佢，甚至话同啲朋友嗌交 unfriend 某个人。呢样嘢全部都系呢个时代又慢慢变成一个非黑即白嘅时代。咁其实呢首诗入面讲緊一个末日嘅场景呢，有啲人话可能係 Bob Dylan 呢嗰阵时呢，唔知系咪已经识咗 Allen Ginsberg， 佢哋俾一啲大麻佢食咗之后就开始写呢啲幻觉。但呢啲幻觉呢，每一个幻觉呢，你都发现佢似幻似真。事实上又好似系咁样，佢话佢爬过12座无所嘅山，佢匍匐前行过6条翻滚嘅公路，穿过悲伤森林嘅深处，面前系一搭死亡之海。那个幻觉你可以想象系所谓核灾难笼罩下嘅世界，但系亦都可以想象系人嘅内心嘅荒芜世界。 是，咁我最后真係想问返头先呢，就成集係咁讲啊 ,Bob Dylan 嘅诗或者 Bob Dylan 嘅词，其实歌词同诗即係点样分别，或者需唔需要分呢？ 其实呢诺贝尔奖都有讲啦，佢係带咗俾美国诗歌一个新嘅力量喺度嘅。佢嘅新嘅力量就係、是、比如话佢入面嘅音乐性，其实诗本身就係有音乐性，只不过我哋慢慢忘记咗佢。我哋唔習慣将佢读出声，当然唔会将佢唱出嚟啦。但是最早的任由诗人他们是唱的嘛，无论是中国的诗经也好，这个荷马史诗也好，都是唱着出来的嘛。那这件事其实他是复兴着诗歌音乐性的，而音乐性带给诗的一件事就是自由，那种自由的感觉是超越语言文字的。当然啦，你被他吸引之后，你再去看他语言文字的时候，你会发现更多层面的 Bob Dylan。 是，好啦，咁我哋今集呢就介绍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Bob Dylan 啦。下一集呢我哋继续呢就会介绍返昌耀嘅作品㗎。下一集再傾。 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